送上郑绪岚的代表作《太阳岛上》。远征人称小王坤，他也是王坤一手栽培的。东方歌舞团招生时，远征曾经报考，但考试是怯场，紧张的一句也唱不出来。但王坤知道他的实力，并没有因为这次怯场而拒绝他，当场录取了他。来听听这首《世上哪有藤缠树》，是不是和王坤有几分相似呢？ 山中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， 让我们继续回顾东方歌舞团的辉煌。1979年，在东方歌舞团的一次演出审查时，朱明瑛毛遂自荐了自己准备的节目。那次的演出决定了朱明瑛的命运，也为中国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打开了新局面。在整整5年里，朱明瑛唱遍了全国，而且还经常为外国来宾和元首演唱，为几十部影视剧配唱了主题曲。那阵时完全可以用大红大紫来形容。来听他的代表作《莫愁啊莫愁》。男高音歌唱家穆宣甫1978年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，同年调入东方歌舞团。他的嗓音甜美开阔明亮，善于演唱热情奔放抒情优美的民族歌曲。当时他和索宝丽组成的二重唱名噪一时，在当年东方歌舞团兴起的演唱外国歌曲的风潮时，穆宣甫用这首草帽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妈妈Do you remember the Osterheit you gave to me? I lost the heart long ago through to the foggy canyon. 新世纪，东方歌舞团虽然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一枝独秀，但仍然为演艺圈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。如今在演艺圈大红大紫的陈坤，当年就从东方歌舞团走出，所以听他唱歌完全没有玩票的嫌疑。送上忧郁陈坤演唱的《小城之春》。五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来的那天，哭着双眼，嫉妒去是你，快痛苦无边。爱怎么能有三人世界，越争越觉自己可怜。谁想过爱是靠什么在支撑的，谁想包容是愧对自己的良心啊。若折磨彼此是爱的代价，若不和从此就不见吗。告诉我爱能爱多远，永恒怕寂寞陪，天晓得认定表示准确，放手了不见得会潇洒了，成熟了不代表内敛了。告诉我爱能爱多远，嫉妒跟爱相随，说穿了是不甘心罢了。天长地久是给初恋人相信的，笑着你哭的那一天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。